你好，我是王天一。今天我和你分享的主题是线性降维主成分的使用。在前一篇文章当中呢，我以领回归和 Lasso 为例，介绍了线性回归的正则化处理。这两种方法呢，它都属于收缩方法，它们能够让线性回归的系数产生一个连续的变化。但是和领回归不同的是什么呢？ Lasso可以将一部分属性的系数给它收缩为零，也就是这个系数不存在。事实上，这就可以起到属性筛选的一个作用。和 Lasso 这种间接去除属性收缩方法相对应的呢，是维度规约。维度规约这个词儿听起来啊，你可能感觉到很高大上。这个名称呢，是数据挖掘当中常用的术语。那它还有一个更接地气的同义词，就是降维。降维什么意思呢？就是直接的降低输入属性的数目，通过这个来削减数据的维度。对于数据维度的探讨呢，起源于这个维数灾难啊这样一个说法。这个概念呢，是由数学家啊 Richard Bellman 在动态优化问题的研究当中提出的。那么发表在 IEEE 的模式分析与机器智能会刊第一卷第三期的有一篇论文叫维度问题一个简单实例，这篇论文呢就在数学上证明了，当所有的参数都已知的时候，这时属性维度的增加呢可以让分类问题的错误率渐进的为零，也就是我的数据越多，我这个分类的准确度就越高，最终呢会收敛到零。但是当未知的参数啊只能根据数量有限的样本来估计的时候，也就参数本身也是未知量的时候，这个时候呢属性维度的增加会让错误率先降低再升高，最终呢统一的收敛到 0.5， 也就是一半一半的这个水平，相当于瞎猜。这就像一群谋士啊七嘴八舌的在支招。当领导的如果要对每个人的意见都深入考虑啊再来拍板的话，那这样的决策也就没什么准确性可言。维数灾难它深层次的原因在于数据样本的有限。当属性的维度增加的时候，那每个属性每个可能的取值它的组合就会以指数的形式来增长。比方说啊我们假定每一个属性它都是二值的属性，要么取零要么取一。这时候呢两个属性它所有可能的取值总共有四种。在此基础上我每加一个属性，那么可能的组合数目就会翻番。三个属性对应着八种组合，四个属性呢对应着16种的组合。那么一般的经验法则是啊在每个属性的维度上啊我至少需要有五个数据样本和每一个不同的取值对应。也就是说等于0那我有五个样本。等于一我有五个样本。当这个属性维度增加但是样本数目不变的话，这时候呢分配给每个属性的这个样本过少，这些过少的数据呢就不足以体现出属性背后的一个趋势，这就会导致什么呢？过拟合的发生。当然了这也只是维数灾难的一种解释方式。另外一种解释方式呢，它来源于几何角度的这个数据的稀疏性。那在这儿呢，我们暂且按下不表啊，后面会有相应的介绍。要在数据有限的前提之下来解决这个维数灾难的话啊，那化繁为简的降维就是必经之路。降维的对象呢，通常是那些食之无味啊、弃之可惜的鸡肋属性。食之无味呢，是因为它们或者和结果的相关性不强，起不到什么作用。或者呢和其他的属性之间有较强的关联啊，两个起的是同一个作用，使用这样的属性呢没有多大必要。弃之可惜则是因为它们终究还包含着一些独有的信息啊，没有说哪个属性是完全没用一点没用。就这么断舍离的话呢又会有些这个心有不甘。如果像亚历山大建斩格尔迪之戟一样啊，直接的把鸡肋属性全部都砍掉，这种简单粗暴的做法就是特征选择。相比之下另一种更加稳妥的方法呢是破旧立新，将所有原始属性的信息一点不浪费的 整合到脱胎换骨的新属性当中。这对应的就是特征提取的方法。无论是特征选择还是特征提取，在人工智能基础课当中啊，都有相应的介绍。那今天呢，我来换个角度，从刚刚介绍过的领回归说起。假定这个数据集当中有大 N 个样本啊，每个样本中都有小 p 个属性。那么数据矩阵 X， 我把它写成一个矩阵的话，它的维度就是 N 乘以 p 啊，也就是大 N 行小 p 列这样的一个矩阵。将这个数据进行中心化的处理之后啊，也就是减去每一个属性的平均值之后，我再对这个 X 进行奇异值分解，就可以得到什么呢？这个 X 就等于大 U 乘以大 D 啊，再乘以一个大 V 的转置。这里面的 UDV 呢都是矩阵，其中呢 U 是大 N 乘以小 p 为啊，这样的正交矩阵。那么 V 呢是小 p 乘以小 p 为啊，这样的正交矩阵啊。无论是 U 还是 V， 它们所有的列向量啊都可以张成一个子空间，它们的列向量各是一个子空间的一组基石。中间那个矩阵 D， 它是一个对角矩阵。对角线上的元素是什么呢？是数据矩阵 X 啊，从大到小顺序排列的奇异值 DJ 啊，也就是我这个对角矩阵当中对角线上的每一个元素都是原始数据矩阵的一个奇异值。那么第一行呢是最大的一个奇异值啊，最后一行是最小的一个奇异值。那么可以证明的是什么呢？那么点击文稿啊，你可以看到领回归所求出来的这个最优系数，并且呢看到将这个大 X 的奇异值分解带入到领回归的预测输出当中啊，所得到的结果。看了这个公式，你就会发现领回归计算出来的结果是什么呢？就是将训练数据的输出 Y， 我的训练数据是大 X 啊，那么它有相应的输出 Y， 就是把这个 Y 投影到啊以矩阵 U 的这个列向量啊为正交基的这个子空间之上啊所得到的这个坐标。当然了，除了空间的变换之外，领回归它的收缩特性啊也有体现。当正则化的参数 lambda 一定的时候，这个奇异值 DJ 如果越小的话，那么它所对应的坐标就会被衰减的越厉害。除了经历不同的收缩之外啊，这个奇异值 DJ 还具有什么意义呢？当然还有其他的意义。DJ 的平方，它可以写成对角矩阵啊大 D 的平方。那么利用奇异值分解，又可以推导出大 D 的平方和数据矩阵 X 之间的关系。点击文稿啊，你可以看到相关的表达式。这个表达式是什么呢？实际上就是矩阵的特征分解。等式左侧的表达式是数据的斜方差矩阵，我乘以一个维度大 N。那么这里面的 V， 它的每一列 VJ 都是斜方差矩阵的特征向量。D 平方啊，这个矩阵当中每一个对角的元素 DJ 的平方就是和这个 VJ 所对应的特征值。如果你对主成分分析还有印象的话，那就不难发现其实每一个大 X 乘以 VJ 啊都代表了一个主成分。那么在 DJ 这个主成分上，数据的方差是多少呢？就是 DJ 的平方除以大 N。 说到这里啊，就能够看出领回归的作用。领回归它在收缩这个系数的时候，收缩的对象实际上并不是每个单独的属性，而是由属性的线性组合所计算出来的互不相关的主成分。主成分上数据的方差越小，那么它的系数收缩的就越明显。数据如果在一个主成分上波动较大的话，那说明这个主成分的取值对数据具有较高的区分度。我能把这个数据进行清晰的区分，这也就是上一季当中我所提到的这个最大的方差原理。反过来呢，数据如果在另一个主成分上方差较小，那就说明不同数据的取值比较集中，这些聚成一团的数据显然呢是不容易区分的。 领回归它就是通过削弱方差较小的主成分，保留方差较大的主成分，从而呢起到简化模型，实现正则化的目的。哎，看到这儿你可能就想到，既然主成分都已经算出来了，那与其用领回归我再兜一个圈子，莫不如直接使用它们作为自变量来计算线性回归的系数。这种思路呢，得到的就是主成分回归。主成分回归呢，它是以每个主成分 CJ 等于大 X 乘以 VJ 作为输入来计算回归的参数。由于不同的主成分之间呢，它们是两两正交的，所以说这个看似多元线性回归的问题，实际上呢是多个独立的简单线性回归的组合。每一个简单线性回归之间是没有关系的，我只要重复的计算出若干组不同的系数就可以了。那么点击文稿，你可以看到每个主成分的权重系数它相应的一个表达式。这里需要注意的一点呢，是这里面的输入结果啊和数据矩阵的每一列都要做一个去均值的处理。所以主成分回归它的常数项就是所有数据输出结果的一个均值。当主成分回归当中使用的这个主成分的数目如果等于数据的属性数目小 p 的时候，这时主成分回归和领回归的结果是一致的，两个是一样。可是如果说我放弃方差最小的那若干个主成分，作用不大的这些主成分啊，这些分量我压根就不要了，这时候得到的就是约化的回归结果。这种约化结果呢，更加清晰地体现出了主成分分析的一个思想。主成分分析呢，它是典型的特征提取方法，它和前面收缩方法的本质区别在于将原始的共线性特征转化为人为生成的正交特征，从而呢带来了数据维度的约减还有数据压缩的可能性。那么数字图像处理当中的特征脸方法就是主成分回归最典型的应用之一。所谓的特征脸呢，实际上就是用于人脸识别的主成分，用特征脸方法处理的人脸图像它都具有相同的空间维度。我们一般都设定它输入图像的这个长和宽是一样的，假定图像的像素数目都是100乘以100，那每一个像素点都是一个属性，它的灰度值是属性值。这时候呢，数字图像就变成了一万维这样高维空间当中的一个点。可是呢，一般数字图像这个慢变的特性它的低频特性决定了这一万个特征之间它具有很强的关联。要直接处理的话，不光是运算量较大，还未必有好的效果，可以说是事倍功半。但是引入主成分分析之后这个情况就不一样。主成分分析它可以将一万个相互关联的像素维度提炼成为大约100到150个这个数量级的特征脸，再用这些特征脸来重构出相同形状的人脸图像。那么点击文稿，你可以看到真实计算出来的一组特征脸的图像。如果说你是晚上一个人在家里玩手机的话那这一组惊悚的特征脸就可能让你吓得不轻。但是如果你能想明白一个问题，这些呢只是一组被打成正方形的一万多维的相互正交的主成分，只不过这些主成分原始的图像让他们碰巧具有了这个类似于人脸的这个轮廓，那么这些人不人鬼不鬼的东西可能就没有那么恐怖。这些主成分呢可以用来分解任意一张面孔，也可以用来计算我自己的一个一寸照片的这个相应的系数，当然在这个重建过程当中呢误差是不可避免。前面对于主成分分析的解释呢都是从降维的角度出发，那么换个角度，从概率角度来说，主成分分析可以看成是对高斯演变量的一个概率描述。所谓演变量指的是不能直接观测但是可以间接推断这样的变量，虽然数据本身处在高维的空间之中，但是决定它变化特点的可能只是有限个参数，那么这些幕后的操纵者就是演变量。寻找演变量的过程 也就是对数据进行降维的过程。那么概率主张微分析，体现的就是高斯形式的观测结果和高斯演变量之间线性的相关关系。它呢，是因子分析的一个特例。概率主张微分析它的数学推导啊，因为涉及到概率了，比较复杂。在这儿呢，我就直接给出结论。假定说一组数据的观测值啊，构成了大低维的向量 X， 另外一组演变量构成了大 Q 维的向量 Z。那么两者之间的关系呢，就可以表示成为 X 等于 WZ 加上 mu 加上 epsilon。这里面呢，关联矩阵 W 是由标准正交集所构成的矩阵。非零向量 mu 表示着观测值的均值啊，这说明 WZ 也经历了这个去均值化的处理。那么 epsilon 呢，则是服从标准多维正态分布的一个各项同性的噪声。它在每个维度上方差是一样。如果说我假设演变量大 Z 啊，具有多元标准正态形式的先验分布，那么点击文稿，你就可以看到去均值之后，观测数据大 X 的对数自然概率。根据这个表达式呢，可以求出让自然概率取到最大值的参数。根据这些个参数，又可以计算出超参数的最大自然估计值。这说明噪声方差它就是所有被丢弃掉的主成分方差的均值。这些被放弃的主成分共同以噪声的形式体现出来。而当这个 epsilon 趋近于零的时候，概率主成分分析所计算出来的线性系数 W 就会退化为经典的主成分分析当中的 V。 除了自然概率之外，根据正态分布的性质也可以计算出演变量的后验概率。后验概率它同样满足正态分布。当这个 epsilon 趋近于零的时候，演变量的最优值就会收敛成为经典主成分。这说明我们从概率角度和从这个频率角度得到的结果实际上是一致。在实际问题当中呢，使用的主成分的数目是个超参数。我到底使用多少个主成分呢？这个呢，需要通过模型选择来确定。而概率主成分分析呢，它对于测试数据的处理就可以完成模型选择的任务。从重构误差的角度出发，经典主成分分析一般会让被选中的主成分的特征值之和占所有特征值之和的 95% 以上也就是主成分所对应的方差占据到整个数据的方差的 95% 以上。在贝叶斯的框架之下计算最优的主成分数目需要对所有未知的参数还有超参数进行积分。这个过程呢是非常复杂，在这儿呢就不讨论它。和其他的演变量模型一样概率主成分分析也是一个生成模型。那么点击文稿，你可以看到它生成机制的图解还有说明。在 sklearn 当中呢，主成分分析它所对应的类是 PCA 它处于 decomposition 的这个模块当中。还是以英超数据集为例，对于多元线性回归的这个数据进行主成分分析，可以计算出四个主成分的方差以及呢它们占据总方差的一个比例。从结果当中可以看出方差最大的主成分占了将近 80% 的方差，而前两个主成分的方差之和呢比例则超过了 90%。 在对数据进行降维的时候如果将方差的比例阈值设定为 95% 的话，保留的主成分数目这时候就是两个。为了对主成分分析之后的数据分布呢产生更加直观的认识我们可以将变换后的数据点显示在低维空间当中以观察它们的集中程度。那么出于观察方面的考虑，在可视化的时候呢，我只选择了方差最大的两个主成分。虽然说这样做会造成比较大的误差，但是变换后的数据就可以在平面直角坐标系当中显示出来。点击文稿你可以看到这个图示。可以看出，经过变换后的数据点依然分散在整个二维平面之上，但是根据它们在横轴，也就是第一个主成分上的取值， 啊，已经可以近似的将数据划分成两个类别。那么这其中的原因呢，很可能在于说蓝线两侧的数据啊，代表了两种类型的这个球队风格，就像来自于两个高斯分布的随机数，也就对应了两种不同的数据生成的方式。今天我和你分享了从领回归到主成分回归的推导过程，以及作为降维方法和特征提取技术的主成分分析，包括着以下四个要点。第一，在有限数据集下，数据维度过高会导致维数灾难。第二，降维的方法包括特征选择和特征提取。第三，主成分分析将原始的共线性特征转化为新的正交特征，从而实现特征提取。第四，概率主成分分析是因子分析的一种，是数据的生成模型。在机器学习当中啊，还有一种和主成分分析名字相似的方法啊，叫做独立成分分析。那么这两者之间到底有什么区别和联系呢？你可以查阅相关资料加以了解，并在这里